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西四环四海桥到科峰桥由北向南，北三环苏州桥到马甸桥由西向东，以上路段车型相对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各位冬天快乐。 你觉得今天开场的时候不应该是那种像骆驼一样咀嚼的声音吗？ 为什么会是这样啊？ 因为你觉得不是说今天挺累的，像一个沙漠骆驼一样。 是因为我们俩的对话不是这样的，好吧？我是问你说我今天快忙得要飞起来， 对对对， 然后你说我像陀螺一样，然后我又回你说像沙漠骆驼一样，这难道不是当下网络上很流行的一首歌吗？ 对对对对对，而且很多朋友就看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最后的评论是惊呆了我，像张飞和李逵两个人骑着一辆车，关键那辆车轮还是方的。 大家就不要再慌了哈，就是不要慌张，然后呢可以轻松愉快的开始下班的路途，然后呢来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那如果说是在立冬这一天，你会觉得你像什么这一天的状态？ 哎呀，我更觉得我今天像一个饺子。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什么馅儿的？ 期待下锅的饺子。 哎。好吧，立冬了，大家吃饺子了吗？ 对，这是最亲切的问候。还有就是立冬了，然后对于北京的很多朋友来说，现在路过这个路边摊，看到那些冰糖葫芦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亲切呢？ 就是大家可能也穿的会厚一些啊。 是的， 对，因为冬天了，天气会变得更冷，所以请各位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了。 对，在暖气还没有来的时候呢，提醒各位女性朋友们，随身包里可以装一个暖宝宝什么的。 对，比如像艾珂，把自己穿得像个大馅儿饺子。 太阳燃烧着青春的余热，它从来不会放弃，照耀着我们行进。寒冬不经过这里，那只是迷雾的山林。走完苍老的石桥，感到潮湿的味道。翻过了青山，你说你看头顶斗笠的人们。海风拂过椰树，吹散一路的风尘。这里就像与闹市隔绝的又一个世界，让我们疲倦的身体在这里长久的停歇。是我们的时光，大海的波浪 方滚着我们的向往，山谷里何时会再传来我们的歌声，那一些欢笑已过去，那些往昔会铭记，我们的时光是无忧的时光，精彩的年月不会被什么改写，放纵的小雨时常回荡在我们耳旁，那些路上的脚印永远不会被延长， Goodbye World， 今天的第一首歌送给已经下班的朋友们的是来自赵雷《我们的时光》。 嗯，希望可以平复一下一整天忙碌的心情。 对，我们也顺便用这首歌呢迎来立冬，这个节气或者迎来冬天。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立冬， 是的， 这个可能大家从今天开始陆续会刷朋友圈，包括呢各自的问候，就是吃饺子了吗？ 对对对 对, 对，其实根据古人观察说呢，这个立冬呢有几种变化， 三种气候的变化。 对， 一候是水始冰，也就是说水开始陆续要结冰了。 对， 二候地始冻，土地要开始上冻了。三候特别有意思，就是说置入大水为肾。 对，就这就是野鸡之类那种大鸟啊，那个肾呢就是海市蜃楼那个肾，就是那个大蛤蜊的意思啊，大蛤了 请挠啊 请挠啊。因为古代人其实到立冬之后呢，这种野鸡之类的大鸟呢可能就不见了。 对对对， 海边呢却出现了很多外壳和这个野鸡的线条颜色很相近的那个大蛤蜊，于是就以为说， 对对对， 哎，这是野鸡钻到水里变出来的。 对，相传这是一个古代的传说。在古代立冬之日呢，天子这一天会率领贵族大臣举行迎冬礼，民间呢也会在立冬时节给故去的人送寒衣。 对，当然到现在可能大家只记住的最记得清楚的就是只有一条了 啊， 吃饺子。 什么馅饺子？你今天吃了吗？ 还真是吃了。你吃了吗？ 没有啊，今天我准备今天晚上去吃一串冰糖葫芦。 冰糖葫芦馅的饺子 也可以啊。 不知道大家打算吃什么馅的饺子呢？什么什么节气？ 哪儿跟哪儿啊？ 冬至还得吃饺子呢。 都流放，刻在内心荒唐，才记得你的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推荐什么。 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金秋开幕，改编自百岁老人的真实人生，12月10日至11日，原创音乐剧《牵手》，用心诠释隽永爱情，带您走过波澜百年。王牌推荐。 好了，各位下班快乐，娱乐做王牌，今天是立冬的节气啊、嗯、我们接下来首先来推荐，今天是第一个是美剧，好不好？从这开始吧。 由好莱坞著名演员茱莉亚·罗伯茨主演的全新美剧叫做《归途》，本周新鲜开播了。 对啊，其实算是一个惊悚剧啊，然后呢、嗯、两条的时间线，一条时间线是他也是作为一名社工啊、嗯、去帮助这个退伍的军人呢，然后去重返社会。 对，另外一条时间线呢，就是4年之后他辞职回到老家，在小镇参观当服务员。 嗯， 然后很多看过的朋友都会觉得说，一开始节奏可能会有点缓慢、嗯、但是惊悚的气氛营造的恰到好处。 对，就是觉得剧中会埋一个很大的一个阴谋，然后呢、嗯、慢慢的去解开这个谜团、嗯啊、 还值得期待的。 反正这种剧就属于一开始可能你看进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后面会很吸引你。 是的。 而如果一开始没有能够看进去的话，可能会觉得哇，好像有那么点没有办法接受，太枯燥、啊、 对，这就是美剧的最大的魅力了。 对，好。顺便会又想到说他当时演那个诺丁山手的样子，其实就根据我们刚刚推荐的这个美剧，我可以推荐大家重温一下诺丁山那部非常温暖又浪漫的电影。 嗯哼，在冬天的时候很适合多看一些这个电影啊，温故知新一下，顺便这个围着暖气。 对，因为太阳没有像夏天那样的炙热了、嗯、所以我们要自己学会取暖。 Ain't no sunshine when she's gone. It's not warm when she's away. Ain't no sunshine when she's gone. And she's always gone too long. Anytime she goes awayWonder this time where she's gone. Wonder if she's gone to stay. Ain't no sunshine when she's gone. And this house just ain't no home. Anytime she goes away. And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hey, I ought to leave a young thing alone, but ain't no sunshine when she's gone. Ain't no sunshine when she's gone. Only darkness every day.Ain't no sunshine when she's gone. It's his house, just ain't no home. Anytime she goes away. Anytime she goes away. Anytime she goes away. Anytime. 娱乐最王牌，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好了，我们刚才推荐的是美剧，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全新的综艺节目哈，应该是音乐类的综艺节目哈。 对，叫做深入人心。它和一般的流行音乐选秀类节目有所不同的是，这档节目呢是第一档以美声唱法为主题的唱歌类节目。 嗯， 节目当中还邀请到了来自青岛的 没有、啊、没有，谁说人是来自青岛的、啊、 上海的廖昌永。 你忘不了那个 青岛 嘎了还有那个饺子了， 应该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的廖昌永还有尚雯婕、刘宪华三位歌手担任出品人。 嗯， 他们要在100天之内对36位选手进行分组打磨。 对、嗯、最终会选出6名歌手，然后呢会有美声巡演啊，然后还要出唱片哈。 嗯哼哼， 别以为这个美声的选秀你会觉得好像是不是太小众啊， 那种范儿 继续 不会唱了，就是哼唧。 好，这一档节目上线以后好像人气和口碑都还行。 嗯，不少听众表示说，哎，没想到小众的美声这么好听呀。 对， 还有大家很期待刘宪华 Harry 也会加入其中。 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尚雯婕，她其实也是会经常在歌里面秀美声。 嗯， 不过这首呢相对偏民谣风格一些，《候鸟》。 如果四季轮 上漂泊，数过湖水清澈，倒映着我，数过天空广阔，从不寂寞，只为远方自由湛蓝的王国。勇敢的候鸟往南飞，跨过千山的重围，天空再黑有你伴随，也会从容的面对。勇敢的候鸟不停飞，跨过千山和万水，在梦想到达的时刻分享眼泪。 尚雯婕， 听到这首歌曲的话，还是有一种觉得一改往日的风格，电子流行音乐风， 像安静的歌哈。接下来我们要安安静静看本书，不管大家真的是不是会去看，我们先推荐好吗？每周三都会推荐两本不错的新书给你们。 对，第一本呢，就是在微博上有一位最近很火的红人，叫做江宁婆婆，她微博账号呢叫做江宁公安在线的运营人，她本人叫王海丁，是南京公安局江宁派出所的一位民警。她最近结合了自己十多年的办案经历，创作了一本小说，叫做《江宁探案录》。是以民国时期为背景的， 就是其实讲的就是一位民间侦探啊，当时就是协助这个警察破案的故事。 是的， 小说的文笔说不上多好吧，不过语言比较幽默，情节呢又是环环相扣。 毕竟是有办案经验的人呀， 对， 素材还是很丰富的。 对，好了，再来推荐另外一本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书，叫做《人类愚蠢词典》。其实说真的，每一天我都经常会有一些时刻感受到自己的愚蠢。 对， 就是你当你认知到的东西越多，你越觉得说自己好笨啊，好傻呀。 对， 其实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意大利的一个国民的科普作家，叫做奥迪弗雷迪。对，他写的一个幽默辛辣的嘲讽之作。 对，他会站在心理学、还有数学、逻辑学、哲学等多个学科的角度，对商业骗局、还有愚昧的迷信、伪科学这种263种社会现象进行了嘲讽，就是把这些词条都按照英文字母的排列顺序，就看起来像一本词典一样。 明白。 也就是说，你每翻开一页都可以随便读起来。 所以

音容笑轻安着，书下有名歌，淡淡清香风味悠悠轻吟唱，青丝兰音无常，日月两相望，东岸几曲曲曲曲曲悠悠谁要往心盘，不若可施展容颜轻几看，容颜轻几看，如明月千中的孤子一人情奈何，无视浮华重寻他岸，桃花依旧唱着歌，树下有名歌，淡淡清香风儿悠悠轻吟唱，青丝兰音无常，日月两相望，尘世牵挂享受一世的代价，轮回去虚云他相遇他树下，这一世一生守在树叶写着的小周边，春去时有一丝落灰，依然照在双目流水， 花容寿来自李宇春，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啊、现在是几号？10月7号。 联络我们的方式，找到白 JFM 杨春白雪的白人节第零节，回复红包两个字，收到一张海报。 对，海报是跟我们11月12号的活动有关的，因为我们很体贴大家，是不是？ 对， 我就知道你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在11月11号的时候，双十一的时候准备买买买了。 对，所以我觉得刚才这首歌曲是在形容你的心情吗？面容憔悴，花容瘦， 说的是那个钱包吧？ 对对对，已经瘪了、哎。 但是实际上，现在大家这个买买买的能力呢，真是越来越强大了。 是的， 你知道我今天看到一组数据，真是惊呆了我。 嗯， 就是说这个截止到11月3号，天猫双十一的预售。有33个品牌挺进了1元俱乐部、 oh. 其中像苹果、华为、海尔这些电子的品牌就占了10个。 嗯， 汽车方面啊，我跟你说，汽车方面预售期间卖了近8万台新车啊！ 天哪， 这相当于是30个 4S 店一年的销量。 天哪，其实女性观众可能关注的热点呢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化妆品品牌，比如说兰蔻、Olay 还有雅诗兰黛等12个品牌也是预售额过亿、 嗯， 还有很多大牌爆款，比如说 Olay 的光感小白瓶14万瓶预售4天就已经卖光了。 嗯， 纪梵希的小羊皮 MAC 的子弹爆款口红也是超级网红爆款。 对，当然我比较关注啊母婴行业的这个全棉时代啊、 嗯、 预售过亿的品牌，可见美丽时尚健康其实也是今年的一个消费热点。 嗯，所以大家呢现在去抢每满400元立减50块钱，而且呢还有更多的福利可以叠加使用。昨天我们都说过了， 对， 天猫双十一10周年，更多精彩才刚刚开始。 真的10年了， 嗯， 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 10年如一日的这么送福利。 好吧，今年的精彩你也千万不要错过啊、嗯，好了，我们接下来预告一下，稍后要会出现的一位是阿杜先生。 是的，一位就是经常被大家调侃说想不想待在车里，只想待在车底的男人。 흘린 서럽 같아 하늘로 높이 날린 날 자꾸 내게 되돌아와 힘들게 삼킨 이별도 다 그대로인 걸 all, all, all, all. 수없이 떠는 길 위에서 난 너를 발견하고 비우려 했던 마음은 또 이렇게 너로 차올라 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爱一定很爱你，也把我比下去，分手也只用了一分钟而已。他一定很爱你，比我会讨好你，不会像我这样害自己。 说起歌手阿杜，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我记得我们上次猜歌还猜他的那首《思夜》，是吧？啊， 就是当年他也仅凭着这首耳畔响起的这首歌《他一定很爱你》，还有《天黑坚持到底》这等等的这些歌曲，红遍了大街小巷。就是刚才我还和大家开了玩笑说，记不记得当时就是大家经常吐槽他说只愿待在车里，不愿待在车底。 啊，对，掌握了一技之长其实是很有好处的，对，修车嘛。但是其实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那个留着长发、声音有一些沙哑的阿杜，就慢慢消失了。后来是传说他好像因为一夜爆红患上了一个恐慌症。 对，2003年的时候他就两张专辑红透了亚洲，而在人前赢得了掌声，同时呢在人后也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那个时候他就生病了，他觉得说当时以为自己可能发专辑太累了，然后后来体检说没有问题，但第二次体检医生要求他去看心理科。 对，就后来就是因为害怕人群就没有办法登台表演了啊，然后一开始不敢说，撑了4年的才敢公布，直到近几年可能他的这个得恐慌症的消息才被知晓。 对， 哎，想来也是有点让人心痛的一个消息啊。其实我记得好像2015年的时候他好像想复出发专辑，但是那年他妈妈又得病，然后就是当时放下工作啊。2016年当了父亲，其实我觉得对他来说呢是一件好事儿，因为他开始就觉得人生有新的意义。 是，但是初为人父又太过繁忙，发专辑的事儿也被搁浅了。但是宝宝的出生和家人的陪伴好像给了他内心巨大的力量，也觉得说这个病慢慢就能治愈了。 对，有的时候真的是当一个人没有力量的时候，身边的人尤为重要，就是能不能给予他强大的支持或者是能量。当然你不能说是你一味的去依赖别人， 对， 但是对于阿杜来说，我觉得他的家人确实给了他最大的帮助。所以说最近他又带着他的新专辑回来了，那个专辑的名字叫我不该躲。 强势回归，同名歌曲我不该躲也是阿杜的好朋友吴克群为他量身定造的。然后在发布会上阿杜就觉得说恐慌症这个症状它是不会断根的，还是会再复发，但是呢恐慌症现在好像导致了他的所有的运动能力，所以发布会现场他可能很多粉丝见到他会有点微胖。 对，不过其实就像歌里面表达那样，希望他能够在生活中像新歌唱的那样不再躲起来，勇敢地去走出自己内心的阴霾。 阿杜，我不该躲。 闭 上双眼睁不开，心还残，你不在我的身边，我手心都冒汗，我一个人去面对，我不敢，像捉迷藏的孩子，我明白不应该，是我不应该，我不该躲，多没意义， 阿杜有可能并不会再像当年那样再造辉煌了啊，这是其实很客观的一句，怎么说呢？可能听上去有一些 伤感的现实 、嗯，就是不可能，因为当时唱片业和现在也不一样了。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心态是特别好的，就是我现在站出来，我要 勇敢面对了， 对，然后发片，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事，所以支持一下他的新歌。嗯， 我不该躲，来自阿杜。 好，接下来我们不仅不要躲，我们还要去擅长去发现。 今天就是吃冰糖葫芦。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柯。在北京，没有糖葫芦的冬天是不完整的。 冰糖葫芦， 清冷的胡同里，一声吆喝划破天际，一颗颗圆滚滚、红彤彤的山楂果，用竹签子穿成串，均匀而迅速地裹上沸糖，形成一层金黄透明、如琥珀一般的外壳。 这就是北京冬日里最诱人的一抹红色，糖葫芦。相传糖葫芦的历史能追溯到宋代，而且呢，在清代进入到鼎盛时期的时候，《燕京岁时记》当中记载，冰糖葫芦乃用竹签灌以山里红、海棠果、葡萄、麻山药、核桃仁、豆沙等，蘸以冰糖，甜脆而凉。在很多清朝流传下来的老照片当中，就能见到售卖糖葫芦的摊贩。在过去，糖葫芦只有冬天才有，一到农历的十月，在京城的大街小巷里就多了这个酸甜可口、老少皆宜的小吃。糖葫芦最简单的版本呢，就是用山里红裹上冰糖或者白糖熬制成的糖浆，插在绑着稻草的大木棍子上，像个狼牙棒似的，由小贩扛着走街串巷吆喝着卖，这也是咱们最常见的一种了。除了小商小贩，京城里做糖葫芦的主要都是蜜果店，比如说琉璃厂的信远斋、大石栏的九龙斋，还有东安市场的几家蜜果店，他们都是根据季节精致应时当令的美味。夏天呢，主推酸梅汤，入秋了制作各类的蜜饯，到了冬天就是做冰糖葫芦的时候了。比起路边摊，这些糖葫芦无论是从果品种类还是美观程度上，都要更上一层楼。早晨看日历，发现今天是立冬。然而在过去，每年到这个时候，只要听到这一声吆喝，人们就知道，北京的冬天来了。 说冰糖葫芦儿酸，酸里面它裹着甜。都说冰糖葫芦儿甜，可甜里面它透着那酸。 觉得说这首歌听起来特别的有这个过节的氛围，有没有？ 不仅仅是过节吧，我觉得特别有年代感。 是的， 你放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又想到了很多其他的歌，什么走四方啊，什么我想去桂林啊。 对，所以在听这首歌找寻一些当年的回忆的时候，我们适时的把它脱下来，因为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97.4 娱乐最王牌。没错， 回忆杀其实也挺好的。 怎么突然没油了？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拖车搭电、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喏，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回到娱乐最王牌啊，总觉得现在吃冰糖葫芦可能没有小时候吃的那个味儿了。也不知道是因为冰糖葫芦变了，还是我们长大了。 但是事实的，我们应该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吃一点时令水果，比如说可以用山楂腌一点那个山楂糕。来泡水喝， 好主意 ，也不错的。 好，那我们大家的山楂糕这冬天就靠你了，好吗？好，说到这儿呢，我们的红包雨将会在下周洒下，所以请各位一定要现在注意参与我们今天的白给100块，非常简单。 对，只要发红包，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发过来就可以了。 顺便收图，可以转给你的朋友，让他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活动。 秋天里的落叶，挥手同树道别，关于你的一切我都想要了解，陪伴三个季节，还是承受决裂，最后一句感谢，还有多余的抱歉，奔跑在街上，大雨淋湿的视线，反反复复的自我欺骗，在放开在之前，没有勇气想得更远，黄昏下模糊的侧脸，遗忘了伤痛的少年，有风险才蜕变，时间总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回到娱乐最王牌，各位立冬快乐，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立冬的节气到了， 对， 该吃饺子吃饺子，早点回家早点回家。 对的。然后刚才有很多朋友发来信息说，哎，今天预热题是什么？今天没有预热题，只需要回答发送红包两个字，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就可以了。 对，就有机会参与我们稍后的这个 call in 连线。另外呢，这个图请一定收好，因为跟我们下周一的一个这个天女散花雪的红包雨有关。 记得要广而告之，就是红包不能一个人独吞了，是吧？ 得让大家一块儿来抢，一起来喊红包啊！ 天快亮了，我要走了，我肯定不会把你吵醒。我相信你一定明白，为何我要不辞而别。 马上开始今天的白给一百块了哈、 啊， 因为之前我们有已经被我们冰封的3000现金的红包啊，这个福利呢，我们已经准备好在这个双十一之后呢，就是全部发给大家了。 对，当然我们这个白给一百块的也在持续当中，今天已经累计到了400块钱。 嗯哼。 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加入我们，至少在11月12号那一天，所有的朋友都可能会喊到红包，对不对哈？ 我看到很多朋友发来这个信息，收到那张图片之后，更感兴趣的不是红包，是关于是你的那张图片，说以为是看到了奥特曼。 今天的白给100块，就在此时此刻，第一位朋友已经在线上了，来请他进场。 Hello， 嗨， 嗨。 Hello， 神仙姐姐在吗？ 是哪路神仙啊？啊 啊，是我吗？ 是你。哎，为什么给自己起这么一个微信的名字呀？神仙。 其实它是一个渔名，是那个地海神仙。 啊啊啊！好 的，现在有没有把收音机关掉啊？然后有没有把车停靠在一个安全的位置呢？ 啊，已经关了。 啊，加油啊啊！小神仙，小神仙加油、 神仙小姐姐， 我估计今天这个我们碰到高手了，毕竟人起了这么一个名字， 对， 谨慎对待。听得清楚吗？ 听得清楚。 好，开始答题。第一题， 请听题：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于2018年10月到12月会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和天桥剧场举行。请问，参演剧目《想变成人的猫》原著是一部美国童话，请问这部音乐剧的首演地点是日本吗？ 三、二、一，请回答，是不是？ 不是。 神仙小姐姐就是神仙小姐姐。 哎呀，你说说这个，对，想说一部美国童话音乐剧的首演地点当然是在美国啦。 你要是问他后面那些题，可能他就能答对了。 就是啊，那怎么办？又答错了。 哎，但是我们还会有9.9的小红包送给你，好吗？ 谢谢你的参与，别忘了那天也来抢这个喊红包，好不好？ 好的，好的，我已经发了。 啊，谢谢， 拜拜， 再见，拜拜。 好，谢谢。 第一题就失败了， 送走了神仙小姐姐，下一回会不会来一个神仙小哥哥？ 不知道他的表现怎么样，期待一下。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好了，回来了，回到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各位。刚才第一位朋友挑战失败， 对的，第二位朋友已经在连线的路上了。当然，同时要提醒各位朋友，现在照样可以发红包，然后就可以收到当天的图片了。 对，收到之后可以转发给你的好朋友，发到朋友圈，让大家都来添加我们。这样的话，在下个星期一就可以一起来喊红包啦。 对，配图文字可以这样写：看奥特曼。 OK， 好，你们怎么想都行啊。就是可以把我想象成任何你们希望的英雄的样子。 哎呀，真的 英雄我分很多种啊，奥特曼、绿巨人什么的。 对对对，我们期待一下。嗨 嗨， 哎，你好， 你好， 怎么称呼你啊？ 啊，我那个叫大刘刘。 大刘刘，大刘刘，大刘刘，听我们节目有多久了？ 啊，我是2016年关注的。 OK， 哦，老听友了， 是头像是一个老金。 最开始我听白杰那个早上广播那个，那叫什么？ 对， 就是以前 那个名字 啊，还是嗨，想不起来就别提了。 以前上班路上他陪着你， 关键 现在下班路上他陪着你。 大刘刘这个头像是个蓝精灵，你知道吗？ 好可爱！ 你心里的英雄是蓝精灵吗？ 啊，不是，我跟我朋友的是，他是那个是。 哦，明白，明白，明白啊！ 就是蓝精灵家族。 对，关键一说，对，那听白杰那个早上的广播，我就觉得好像年代久远，几十年了。好，我们开始答题了，大刘刘加油啊！今天是立冬，对吧？然后民间咱们都流行吃饺子，这也没问题。请问饺子在三国时期是叫月牙馄饨吗？是吗？ 是。 不追问，不追问，不追问，不追问，接着问。 请听题：歌手阿杜最近复出，发出了新的专辑。请问， 什么叫复出？发出了新专辑？ 发了新的专辑。 啊啊、 请问阿杜的原名是叫杜旭东吗？ 是吗？ 不是。 不追问，不追问， 不追问。他可能真的是知道的。 对，杜成义 是。 好，第三题，请听题。在西游记当中有一位九头狮子精叫九灵元圣，请问九灵元圣是太乙真人的坐骑吗？ 太乙真人不是。 不追问，不追问，不追问。 有苦自己咽。 对， 那第三题了，他已经答对了，现在可以有反转的可能。 对，我们现在有反转的可能，因为这个一共就400块钱，四百块钱。 对，400元，你是选择继续还是放弃呢？如果要是放弃的话，就能拿走一半；如果要继续的话，就是 全部， 有可能400你就全部拿回， 就剩两道题了，试试看好不好？ 那就试试看吧。 耶， 加油， 加油，加油！不愧是小蓝精灵。聪明过人。 来，接下来我们问另外一道题。 问这道题吧。 好的。 在古典名著《聊斋》当中，有一位特别爱笑的女子叫英宁，请问英宁是一位狐狸精吗？ 是吗？ 不是。 还是给你鼓掌。蒙到现在已经不容易了。 谁说是蒙的？人说不定前面都知道、哎。 对，前面几题都会。就这题他没。想说英宁怎么可能是狐狸精呢？ 是 吧？ 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大刘刘，是不是一心想摔电话？ 现在说我要回去再把《聊斋》看一遍。 对对对，其实这样，今天我们的很多题都是和人物有关的，小说当中的人物啊，对，等等的。但是已经勇闯到这里，我们觉得很开心了。 对，为你鼓掌。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谢谢你的参与，依然有小红包送给你。 拜拜。 好，谢谢。 别忘了下周一也带着自己的好朋友们，大家一起来抢我们的红包了。 看看。 说感觉咱们都是套路，我们这不是都是为你们好吗？是不 是？ 是 的，就是我们那3000块钱是吧？那个到时候还是要惠及的各位的， 就是 说不定 都攒着呢。 对，这400块还能攒到最后发一个大的呢。 就是。接下来的音乐题也是所有朋友都可以来参加。 首先手机对话框对准到白 G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底林的杰。 对，你可以先关注一下我们，回复红包，然后呢可以收到图片，转发朋友圈或者是发给你的朋友们，让他们一起在下周一来喊红包。具体怎么参与呢？你听了就知道了。 有点忙啊大家。 就 特简单，其实就是那一天我们会有一个时段让大家来喊， 是， 但是口令我们要到时候再告诉你们，然后一喊呢就会收到。 对对， 会不会喊出来红包就看你们的运气了。 对，就那天是全凭运气的一个时段，而且呢我们会分了两趴来为大家来放送红包。 okay, 好，今天我们要猜的歌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请你们把对话框准备好， 对准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连的杰。 来，先抛出问题我再放前奏好不好？ 好的。今天的问题就是，请问这首歌的歌名当中后面三个字是哪三个呢？ 3、2、1。歌名最后的三个字 你知道有朋友说请求艾柯在猜歌环节把白洁的嘴捂上。 那后面三个字什么？痛领悟。 嗯， 哎，也不对、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抱歉。 嗯， 不小心又影响了你们， 打扰了大家的听歌识曲。 到底是什么歌呢？ 这首歌的歌名后三个字是哪三个字？发过来就好了。 是看不到头，我已乘风浪迹远方，因为我并不平凡普通，忙忙碌碌反反复复，那是我的言不由衷，勇敢为你无畏的从白日梦。睡着了翻不动，像婴儿只会用哭啼来交流，从走路的坎坷，不安的坐着，无奈的失眠着，谁都是这么长大，逃不了的。我总是跌倒在离家不远的路口，你们总是不知疲倦守候，山过四海，起伏不定，不变总是看不到头。我欲乘风，浪迹远方，因为我并不平凡普通。忙忙碌碌，反反复复，那是我的言不由衷。勇敢为你无畏的做白日梦。街上触动的拥有，很多事情搞不懂，像万千世界扑来，快乐而又烦忧。人生的路口，停留还是走，很多感情不放手，是速度不变剧情，把结局带走。不知道走多少数不清的春秋，很多个你在身后，山过四海，起伏不定，不变总是看不到头。我已乘风，浪迹远方，因为我并不平凡普通。忙忙碌碌，反反复复，那是我的言不由衷。 所谓最强的 DJ 就是不仅仅是光发答案，还要把自己的这个漂亮的小闺女的几个月的照片，然后 P 上三个字，然后把正确答案的文字配合上来发给我。 嗯， 我觉得这实在是太强大了。 对， 嗯哼， 哎呀，朋友们 厉害了。是不是大家得发个什么压岁钱啊？是吧？发个红包。好，今天我们的正确答案马上就要公布了，我们先看看错误答案。有人发白日梦， 嗯，有人发霍的街， 什么玫瑰花？ 霍的街就是又霍的街， 还有人发都会在，还有人发穿秋裤， 还有人说不知道。 没让你们猜这首，这是来自旅行团《永远都会在》啊。 我们猜的是刚才林忆莲的那首歌。 对，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我们现在就要来公布了哈。今天确实难度稍有提升， 是的， 就是、那个前奏不一定能听出来啊。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金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金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金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金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来揭晓正确答案。今天的三个字就是 冷风吹。 立冬了，天冷了，注意多穿点哈。 为你我受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若是爱已不可为，你明白说吧，无所谓，不必给我安慰，何必怕我伤悲，就当我从此收起真情，谁也不给。我会试着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美，也会试着不去想起你如何 现在在立冬的冷风当中，正吹着风的这些我们的好朋友们，大家答题的这个情况， 就是看了一下，大家答题都比较积极，然后更多的是来逗我们和调侃我们的， 想让我们也被冷风吹着呗， 对， 是这意思吗？ 我有羽绒服，不怕。 没事，我有艾科，时常有冷风吹在耳边， 够了。我已经许久没有讲这个冷笑话了，好吗？ 你先收一收，明天夏天再用。接下来我们要公布前五位的朋友了。首先，今天喜得红包的朋友是 东单楼梯哥，恭喜你！这个名字听起来是不是特别霸气？ 何止是霸气，还有别的吗？ 还有第二位就是左菲菲，第三位是刘小雨，第四位是羊小肉，第五位是 Rachel 刘，恭喜你们！ 恭喜东单楼梯哥喜提9.9元红包一枚。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丹尼尔·巴伦伯伊姆是当今乐坛最杰出的艺术家之一，从1992年起开始担任柏林国家歌剧院的音乐总监。11月18号到20号，巴伦伯伊姆大师将在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中登台，直棒柏林国家歌剧院交响乐团演绎勃拉姆斯、贝多芬、舒伯特的经典作品。这将是大师在国家大剧院的首次登台。继续来看，昨天11:08，即将于11月8号迎来18岁生日的王源发布了自己的第12支个人单曲《一样》。在这首由他本人作词的音乐作品中，王源将自己对日常生活深入肌理的洞察和思考融入创作。歌中“生而自由，爱而无畏”的热血宣言，更是展露出他在创作领域的飞速成长和在人生新阶段筑梦勇闯的赤诚之心。再来看，荒诞喜剧电影《无名之辈》昨天发布了电影插曲《瞎子》MV。歌曲虽然基调悲怆，但在凄凉低迷的感觉之中，却又蕴含着平凡人心底最真实的希冀和梦想。11月4号，《蒙面唱将》第3期如约而至，雨神萧敬腾在本期节目憋不住了，自己主动见面的同时，顺道戳穿了另一位蒙面唱将，而活跃了3期的小了白了兔也成功揭下了面具，果然是冯莫提。本期还迎来了红烧狮子头、球儿，还有蘑菇和一起摇滚吧4位崭新的面孔，又给观众留下了无限的悬念。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况。什刹海周边天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鼓楼西大街西向东，鼓楼东大街东向西，以上路段车行不畅。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音乐素描。 好，此时此刻在真正不算真正了，就是刚刚啊，从节气角度来讲啊，立冬啊，进入了冬天的这个傍晚时间，我们又要来安静的听首歌了。 是的，安静听歌同时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本小书，小说当中的某一个段落， 对，一段文字。大家现在可以通过打卡的方式来领到这张图里面的这些文字啊。 联络我们的方式，找到白杰 FM 阳春麦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好，今天的这段文字和昨天有点相像之处，都是来自于东野圭吾的文字哈。今天是他的这一本《白夜行》当中的段落，是这么讲的。 一天中，太阳会升起，同时还会落下。人生也一样，有白天和黑夜，只是不会像太阳那样，有定时的日出和日落。有些人一辈子都活在太阳的照耀下，也有些人不得不一直活在漆黑的深夜里。人害怕的，就是本来一直存在的太阳落下，不再升起，也就是非常害怕原本照在身上的光芒消失了。 我的天空里没有太阳，总是黑夜。但并不安，因为有东西代替了太阳。虽然没有太阳那么明亮，但是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凭借着这一份光，我就能把黑夜当成白天。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虽然穷得只剩下快乐，身上穿着旧衣裳，海拉尔多雪。 河畔温柔的夏夜，手抚琴声在飘荡。如今我们变了模样，为了生活天天奔忙，但是只要想起往日时光，你的眼睛就会发亮。 天空里没有太阳，总是黑夜，但是并不暗，因为有东西代替了太阳。虽然没有太阳那么明亮，但是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凭借着这份光，我便能把黑夜当成白天。文字来自于东野圭吾的《白夜行》，耳边响起的是谭维维的歌《往日时光》。 哎，如果说喜欢的话，记得回复打卡两个字，收到今天的图片。 那个爱那一声是伤感还是在招呼别人， 就是 哎那小刘、哎、 都有 对对对， 因为之前看、之前看白夜行的时候就觉得说白夜行可能是一个恐怖小说、后来再发现看它会让人的心情很平静。 好反正大家现在都在打卡，我就继续可以发打卡两个字，收到文字和图片。好吧，刚才的一首歌有人已经开始在打分了，这并不是我们的主播私房歌。 打早了，稍等片刻。 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影山环境，招商银行首金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手机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影山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我们先来宣布一下本周的对决的成绩。由于在周一和周二艾科连续输掉了比赛，所以呢在周三已经毫无悬念了，就是不用再我们再对决了。 但是周四有人替我负重前行。 哦，那没关系，周五呢还是要为大家唱歌 啊。 所以这一次我们可以在周四和周五连听两位 DJ 现场演唱歌曲的 live 啊。好吧，这两天你们可以不用听了。 原以为能逃过一劫， 好，不用着急，你可以先练一练哈，对不对？ 好， 但是今天呢，我们的主播私房歌我们照样要来推荐，大家依然可以去打分。 我先来，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谢雨欣的《第三天》，因为一周以来已经迎来了周三，然后所以恰如其分的推荐的这首歌曲，是出自他曾经那张专辑叫做《爱是怎样炼成的》。 里面

这首歌大家都忘了给你打分了，前面那首歌的得分是差不多有8分， 挺高的了。 对，一开始是7分，后来有一些朋友给了10分，所以说均到了8分和9分啊，就是一均。接下来这首呢， 真讨厌一均，不然我就满分了 啊。这首歌现在看分数不高啊， 但是为什么会推荐这首歌曲呢？除了它的名字之外呢，我是觉得这个声音在冬天听起来好像是看到了一座灯塔的感觉， 有些温暖的感觉。接下来的这个声音是来自王韵一，他有一个非常大众的名字，歌名叫人生若只如初见。我们可能已经很反感别人用这句话作为自己的微信或者是什么朋友圈的签名档了，但是听到之后如果是变成一首歌，难免感触。 说来都是傻瓜，岁月一身袈裟，终究没把爱度化。想起你的头发，落了光的晚霞，告别时间上的话。最遗憾的字，一念之差。最悲伤的话，你还好吗？明月照天涯，又照了重逢的脸庞。原来你在这里啊，只有时间从来不说谎，哭着笑了人人带着伤。人生若只如初见，不哭的点，哪来再见的哽咽？明明你又坐在我身旁，怎么好像走进了月光？人生若只如初见，这么些年多心酸，又能笑着聊天。 这首歌《人生若只如初见》，大家给几分呢？别忘了可以打个分。 冬至你们吃饺子了吗？ 冬至还没到呢。 啊，哦，不对，那个立冬，你们吃饺子了吗？ 你是被他坑了，他发的就是冬至。 元气少女怎么能坑我呢？ 时间想过得再快一点，还是怎么样？ 拂过几身雪花，绿了几番枝桠，又能坐下来冷茶。你眉眼的变化，我笑得像初夏，再没有眼泪要擦。最遗憾的字，只是天涯。最悲伤的话，你还好吗？明月照天涯，又照了重逢的远方。原来你在这里啊，只有时间从来不说谎，哭着笑了人人带着伤。人生若只如初见，不哭的点，哪来好故事怀念。 哎，人生若只如初见，你会给我打几分？ 人生若只如初见，我会给你打10分。认识这么久了，就1分吧。 合着就是越扣越没了，是吗？ 不是，朋友之间就不需要那么客套。 哎，所以我们都在做减法，就不要再那么客套了，寒暄啊什么的。 对对对，所以大家打1分吧。 就算是给我打了1分，也不能阻碍你在这周要唱歌给大家听。 先让郭鹏给我打个样。 那行吧，你们俩都 负重 前行，你们俩都唱。估计你们俩一人唱一首，加在一起估计有1分应该能。